节回家就怕两件事情啊，一是催婚，二是催债。一回家，我妈就给了我一张时间安排表，每天都是饭局，不是二姑定的，就是大舅妈定的。总之呢，离不开一个主题，那就是相亲。 哎，很符合实际情况啊。我觉得呢，阿姨啊比你更加不容易。像阿姨这个年纪的呢，谁不是含饴弄孙呐？你看你连个目标都没有，阿姨能不着急吗？ 我倒是希望啊，她能像隔壁的李婶一样，有空呢多逛逛街、爬爬山、旅旅游、上上老年大学，没有孙子的生活一样很精彩啊。 哎，你说的呀也有道理，人活一世呢，多少财富啊都守不住健康的大门，所以说呢，千好万好不如身体好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为您的健康大门呢再加把牢固的健康锁， 是 为您呢带来陕西扶贫知名的羊乳制品瑞麟羊奶粉，一盒呢300克，15袋的独立包装，每天一杯呀，不仅可以补充多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而且呢还特别增加了益生菌、植物甾醇和硒元素，每一个营养元素呢都是您必须的健康财富。 没错了，特别是瑞麟羊奶粉在享购电台推荐的价格一直都是全网的低股价。 哎， 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享购媒体直供价99元一盒。 是， 但是今天拨打进4007106108订购6盒呢就多送一盒，而且还有一枚寓意着健康大门的999金钥匙免费送您。中秋国庆值此几天了，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3451的这位手机尾号的朋友订了5套，说家里啊好多东西都是买羊奶粉送的，什么青花瓷的套碗呐、手拉车呀、紫砂杯呀等等啊，都非常的实用，但是呢就是没有参与过送金钥钥匙的活动，这要不是一直在喝你们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，我都不敢相信还能送金钥匙啊。不要说您不敢相信了，刚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好多主持人呢都不敢相信， 对， 999足金的金钥匙上刻有智慧、富贵、平安、健康这样4个爱心图案啊，有很好的寓意，而且每一套呢都是红色的精品包装的礼盒手拎袋，还配有挂件红绳子啊，送人自用，都很好看。您再记一下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拨打进4007106108，花594块钱订购6盒3个月的瑞麟羊奶粉，就能多送半个月的羊奶量，划算的每盒羊奶才84，比直供价格还要再便宜了15块钱。更何况今天还有一枚999金钥匙，那肯定不能错过，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。 好，最后时间，中秋国庆的双节同庆值此几天，一旦错过不再享受。最后的30秒钟，给朋友们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成王败寇，佯算阴谋，看帝王将相，翻云覆雨定乾坤。恩怨情仇，功名利禄，品江湖豪杰，刀光剑影照丹青，展现历史画卷，纵览天下大事，读史有学问。每天中午12:30到1点，敬请收听。